花生就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是郑经翰。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是林卓廷。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人民超市春日优惠。即日起嚟人民超市荔枝角 D2 店买恒河咖喱屋嘅印度咖喱酱，即送流心芝士猪排一块，每块200克；心鸡汤39蚊一罐；雪浓汤一包超底价28蚊；韩牛汉堡两件60蚊；仲有最新推出产品恒河咖喱屋咖喱鱼蛋，一包8粒，野味又方便，都系卖15蚊咋。美国厚切西冷12盎司一块33蚊，巴西春鸡15蚊一只，炸蟹钳一盒20蚊，粉葛土茯苓猪展汤750毫升一包65蚊，买满300蚊仲送传统风味蛇羹一包，足够2个人食。想知更多特价货品，立即登入 www.25686811.com 睇下啦。 喂。 喂，好啦，翻到嚟啦。 唔好怪住食牛排啊，大佬。 牛好食， 好食嘅。抵玩喎，33蚊喎。我哋买20块都真係食到死咁滞喎。如果我哋10条友都，大佬。 唔系，so far我食过人民超市啲嘢呢，其实都差极有个谱。 得啦， 都 OK。大佬，有冇俾 extra fees 你？ 咁啊，好啦，咁就去到我哋呢，就嗱，我哋之前就成日讲啦，係咪？喂。你一個戴耀廷就話唔保唔得啫，係咪？咁而家今日就去到呢一個鄭松泰啦，係嘛？佢倒插國旗，即係呢單嘢咧又好奇怪啊！大佬，你都即係即係攤凍咁耐啦，係咪？而家又攞翻出嚟搞，係咪？出嚟表決，即係你而家成日都係嗱，而今日咧就系嗰、那个即系呢一个投票啦，系咪？即系违反呢个誓言同埋行为不检嗰个问题啦，系咪？即系有个调查委员会，咁冇办法噶，调查委 员会一致通过、哦， 一致通过违反立法会誓言喎，话佢。咁而家你最而家你仲要过一关嘅就系佢究竟系咪全体嘅立法会议员咧1/3就其实系通过咗呢、這个即系叫做系个动议，就系叫做系剥夺咗佢嗰个立法会议员嗰、那个议席。咁嗱，如果你话1/3嚟计嘅话咧，而家真系问问地嘅，其实系。 今日我即系问咗人咧，原来建制。43票啦，即係1票不可以少啦。如果泛民嗰25票咧，走甩幾個咧，即係走甩4個到咧，即係21票咧就已經過得咯。都幾大鑊 嘅， 即係太博，太博都幾大鑊嘅。 冇啊，冇得做博啦，因為佢而家即係理大都唔同佢續約㗎啦。 唔係理大唔同佢續約都係博嚟嘅，大佬雖然北京大學，大佬 客觀上呢個都係 PhD 嚟㗎嘛。 咪咯 ，OK。咁啊，即系吓， 但你又冇得唔顶喎，客观上咁，因为你谂翻转头呢个系即系回归以来第一次系俾人因为政治问题夹硬隔走佢嘅噃。 嗯， 呢一样嘢喂，倒插国旗其实系好，我哋会笑佢好小学鸡嘅嘢，但问题喂，佢因为啲小学鸡嘅嘢而即系冇咗个议席嘅话，往后就真系一条一条线咁样褪上嚟噶啦嘛，又系。 所以几难咧，即使你几憎佢都好。系嘛？即系几唔想呢个本土派咗喺个政治舞台里边咧，喺度即系群鹰乱舞都好，喺度乱搞一通都好，唔知佢系人定系鬼啦。 即系如果你以呢个 lesser evil 嘅原则系嘛？即系嗱，你有一个郑 唔系 lesser evil 嘅原则，呢个系基本原则。 你嗰个郑松泰点样都好过一个即系一个钟树根啦，系咪？ 唔系，同埋斗争嘅策略都系喺泛民嘅角度咧，即系我突然间谂咗个问题就系咧，点解小弟攞翻回乡卡咧？ 就呢边有呢班友喺度嘛。佢需要我哋啊嘛，大佬。 但你张回乡卡仲未用嘅系咪？ 未啊，未用过添。 你冇用添啊，真系。 都仲今日都仲未用过。 十 佢收咗我十几廿年，由1996年收咗，即系超过廿年先俾我。 阿兄姐攞咗未啊？ 唔知 道。兄姐嗰阵时成日即系选举嘅时候都话啊，点解我仲未有回乡证嘅嘛，大佬？ 唔系佢公开呼吁啊，大佬，你记唔记得啊？嗰阵时阿姜融啊，走去即系见呢个港澳办啊嘛。 系，我知。 系咪咁啊？公开呼吁啊嘛！咁我见到阿蔡耀昌都周围喺度影嗰啲相咯，即系上到去都几兴奋啊！咁如果咁即系我都攞得啦，咁我咪试下咯。 嗯， 哇，佢又好抵死嘅，即系原来回乡卡嗰度嗰啲咧，即系入真系唔咸唔淡嘅广东话问我：，如果你个旧嘅证咧咁样，我你收咗咯咁样。咁我真系好老实咁答啊！咁你系收咗我啊嘛？系咪啊？咁边个叫你嚟攞噶？啊！我話你公開呼籲噶嘛喺個記者會嗰度，大佬阿周融，係咪啊？即係幫呢個港澳辦傳話，咁我咪攞翻。 你話睇咗新聞就衰 喎。咪係咯，乜跟佢又俾我喎？佢又，我仲又玩下噶添，連佢影相啊，因為我冇帶嗰啲相啊，係影到好核突嗰張相，大佬。 嗯， 連影相嗰條友都覺得好驚訝屌。 點解驚訝？ 因為嗰條友認得我，因為我係九龍灣啊嘛。 嗯， 那個、叔啊， 企業廣場後面嗰度。 係啊。嗰、那個叔都認得我，大佬。咦？你嚟攞回鄉卡啊？咁樣我係啊係啊，嚟你嗰度影相咁樣。好好幫你影靚啲啲，點知都麻麻地呢張相，因為唔關事，唔關佢啲機器射我嘅問題。嗰日狀態唔係幾好。咁所以嗱，我某程度上都覺得就係、是，即係你點解要頂咧？就在於我有呢班友喺度搞下咧、即係搞下啲港獨啊。 你都可以攞翻張回鄉卡啊， 吹下咁。喂，咁都冇打得我哋咁緊要。唯一嘅理由就係咁嘅啫，即係戰略上下，即係除咗頭先講嘅原則嘅問題。就話喂，大佬，你呢下都褪俾佢嘅時候咧，就以後我哋冇即係冇防線好守嘅咯，大佬。雖然你覺得佢嘅行為係幼稚、係白痴、係小學雞，係即係冇嘢攞嘢嚟做，屎忽痕，簡單講就係、是。但係你都冇由咁樣 DQ 咗佢個位噶嘛？同埋你泛民亦都好難講。即係我後屘今日諗深一層，就係、是、你反 DQ。就算你話我唔係有意啦嚇，無意地踏咗幾個 Q， 搞到佢真係吊銷咗嗰個立法會員資格，被 DQ 咗嘅話咧，呢啲幾大鑊喎，係嘛？我仲靠你班契弟走去投票，大佬，你連咁重要關頭，即係諗住以為守住三分二嗰、那個，你都甩得手嘅，即係你真係一般選民，真係你翻去瞓覺啦，大哥你。 嗯。 咁當然，今日我都睇到好多。就係、是、因為點解無端端講呢個 topic 咧？今日都有唔少人咧，就喺度即係恥笑呢個鄭容泰。 嗯， 就話：咦，啱啊 嘛！ 你話招土嘛，係嘛？你咪自己身先事出，招一次土嚟睇下，等激發你本土派嘅群眾起嚟革命咯，係嘛？係好笑，即係抵死，係過癮，但係唔代表即係你確實可以咁做喎。 嗯， 唔係我都閃過一刻去諗㗎，因為我見到嗰啲即係喺度諷刺緊呢、這個即係、就是、本土派嗰個招討論嘅時候咧、咦，係咪應該借呢個機會突顯呢個制度嘅荒謬同矛盾咧？係咪啊？ 唔係你突顯咗就瀨嘢㗎啦，客觀上 瀨啊，還瀨足啊，大佬我俾你聽啊。 嗯， 雖然你幾唔中意鄭松泰都好，你幾想佢即係下一次嘅選舉一定選唔到都好。同、埋你諗下一個問題喎。今次你佢俾人你塌 Q， 我當你塌 Q 先啦，梗係話自己塌 Q 嘅啦，係咪？如果你少咗四票嘅話，塌 Q 走去俾人 DQ 嘅話咧，下次佢選贏嘅機會仲大，咁你仲死喎？你反而由得佢咧，即係救咗佢之後咧，以後佢真係唔知點樣即係面對江東父老。我都係啱啱準備嚟做呢個節目嗰陣時候先諗到嘅啫，因為我都曾經閃過一刻咧，一個非常之壞嘅心腸，就係屌有 Q 得佢呢條粉腸。系嘛？有得佢死啦！呢班友， 你救咗佢，佢死快啲啊！你真系 唔系？如果我救咗佢嘅话咧，反而你欠咗我嘅人情。日后你点样投咧？你条友，日后你点样做咧？系咪？喂，你得一支公嘅啫嘛？你真系七十分一、啊。喂，如果唔系我哋救你嘅话，呢、个位冇咗好耐啦。你要快啲攞你嗰啲薪酬出嚟分咗俾大家啦！屌呢個抗爭者基金啦，你個契弟，唔好成日唔簽嗰啲泛民嘅聯署啦，係咪？佢成日唔簽噶嘛，博懵噶嘛，下下都懟俾佢。屌，下次見到佢就講啦，唔係我救你，你想簽都冇得簽啊！你契弟， 屌你真系 死狗啦！ 其实佢早排咧，佢就系因为呢啲嘢咧，其实佢都呼吁啲泛民咧，就帮佢顶啊，即系好似唔知有寄信啊定系成嘅。咁但系即系其实你等于你对于佢嚟讲吓，曾几何时又话即系要。都系要三分天下又成啊，系咪？或取而代之啊？ 呢、這个呢、這个梁天琦讲嘅，你又唔入到佢数？ 唔系佢已经系净晒啦。 毛招咁大佬， 你都等于即系呢个都捐九窿噶咯。其实即系你谂下， 唔系啊？佢而家留翻喺度，我谂下，屌你生不如死啊，大佬！ 啊， 不停喺度俾你班契弟喺度玩， 耻笑啊嘛！其实 系嘛？喂，饭盒会你又唔离开？就算系最近啊，范国威啊、欧乐轩佢哋成立嗰个乜鬼会话、啊？ 议会阵 议会阵线， 佢又唔去啊嘛。 啊，毛孟静佢又邀请过几次，其实 佢都唔去啊。唔好话饭盒会啦，我饭盒会嗰班泛民真系饭桶嚟嘅，系咪？嗰度好保守嘅。咁大佬，你议会阵线嗰啲比较前进少少啊，都有啲本土啲噶，系嘛 ？Gary 同埋阿毛依依都好本土噶嘛，大佬。咁、你都唔去，你都唔去、啊。咁你有事嘅时候，即系当然唔系因为你，系因为个原则嘅问题。你要人救嘅时候，你系叫我哋救你，系嘛？所以我话佢生不如死噶，即系我重复啊，你日后大把嘢玩佢噶，即系成个泛民嘅阵营啊，有乜嘢都揾佢咯，有乜嘢都揾佢。喂，联署、啊、反对老共，话我哋咩结束一党专政，睇下你点样交功课，屌你个契弟！系嘛？即系如果佢系鬼啊，我冇话佢系啊，因为冇证据啊，大佬。如果佢系鬼嘅话，屌你仲黐埋我哋，你仲唔死梗？咁我收购你嚟做呢个本土派去打击泛民，托啊，系嘛？所以一定要救佢。我谂清楚，本来我真系晏昼嘅时候见到阿 Tony Choi 啊、Edmin 啊嗰啲咧出嗰啲咁嘅即系招土政策嘅 pose， 我都曾经心动过咋。屌，不如叫泛民啲友博网。拉几票走？ 你讲院长同埋 Tony Choi 嗰啲，佢就好清楚一样嘢。喂，佢哋喺外围噶嘛，咁梗系笑到你尽啦。但系问题，喂，你喺议会里边嘅人就谂得好清楚噶啦，呢一样嘢。 即系唔可以乱嚟嘅，即系私怨还私怨，报复还报复。有优先次序要去打击嘅人咧，确实都系老共嘅。嗱，呢啲就系泛民嘅本色啦，大佬，系嘛？即系有闪嗰一刻邪恶嘅念头，但系最后咧，我哋都系悬崖勒马嘅，屌真系。 啊，咁但系你佢嗰啲就系本呢啲就系、是、本土啦，系咪？咁但系有啲招土嘅，即系其实都今日有判刑啊，即系关于嗰个暴动罪吓、啊，我哋都觉得要讲讲，其实就、因为嗱，我哋一见到就其中一个被告啦，系咪就叫邓浩然啦？其实就咁，佢其实佢认咗罪嘅，其实认咗一项暴动罪。咁嗱，你认罪咧，其实佢自己本身佢都话系即系掟过一次嘢嘅啫。其实就而系掟过一次砖啦，佢又冇砸中人啊，又成嘅。咁佢都话即系其实佢冇计划啊，唉，即系贪玩而犯案啫，系咪？咁但系最后尾都系要判到系两年十个月。咁如果你暴动罪嚟讲咧，其实以下限嚟去判嘅咧，其实就因为其实你系可以判到十年噶嘛，其实。咁好啦，即系如果你呢单嘢，即系你又有认罪嘅诚意，系咪？咁你自己亦都唔系话伤到人啦，系咪？即系掟咗一次砖啫，咁你都判两年十个月，咁你谂下梁天琦判几耐？即系等而下之嘅呢样嘢系 四五六下等地。 你而家你仲有，不过你仲有呢一个袭警罪，你认咗噶啦，其实系。咁你都預咗，你同期執行嘅話，你都四五碌嘅喎，其實 襲警咯、煽動咯、暴動本身咯，三樣嘢加埋、你砌埋差唔多噶啦。 唔係，所以咧， 七八碌都真係唔出奇。 你話呢浪本土嘅浪咧，其實講真，本土呢個怒火咧，我相信唔會熄嘅。但係咧，已經係冇人敢出嚟啦。點解話唔會熄咧？其實嗰個種子依然喺度，尤其係你見到嗰個中港融合嘅問題，嗰個中港矛盾咧，係必然係會連逢一年咁樣加強落去，因為 好簡單 啦。大灣區， 學你話齋，啱你想講，佢又想講，大灣區係一個例子啦，高鐵係一個例子啦，而家你嗰個港珠澳大橋一個例子啦。喂，點解我哋好似用放大鏡去睇嗰啲工程？就因為我哋骨子裏面其實都係反中㗎嘛、都係抗共㗎嘛，都係拒共㗎嘛、所以我哋先至攞個放大鏡，唔知啱定錯呀，即係嚟話嗰個港珠澳大橋，今日有個網友特登 send 個 message 俾我，佢哋冇講咁大呀、 佢有啲地方都確實係咁㗎咁樣。佢話你真係沒有調查，即係沒有發言權啊！你老實講，你又唔係好識共情嗰啲 人。唔係，即係咁講。 即係咁，佢 remind 我哋。 即係你呢位網友可能係用家啦，係咪？亦都係即係去嗰啲人工島啊，即係揸車啊點樣，又冇出過事啦。但問題就係話，我哋而家唔係話。我哋亦都唔係專家，係咪？咁但係問題就係有好多事情係自圓其説唔到嘛。咁、有啲專家走出嚟，其實我哋都唔係話不止一個專家，有啲前嘅即係一啲即係做過一啲高級工程師啊，其實已經向呢個01報料啊。咁、亦都有個姓蘇嘅一個即係做過政府嘅工程師都講過啦。喂，大佬，你而家你嗰啲防波堤，你高唔過個浪嘅？你海底防波，你点样海底防波啊？ 唔系我 海底嗰啲叫暗涌，嗰啲唔系波嚟噶嘛？ 唔系我个重点系在于咩咧？你即系你讲开呢个题目就甩咗少少呢个港珠澳嘅，在于其实我哋所谓嘅本土嗰个浪潮咧，一定会系继续延续落去 嘅，一定会。 因为点解咧？就 系唔 fair 啊嘛，觉得香港人觉得系 嗰种中港融合，实不相瞒，系我哋全部是抵晒嘅一个过程里边。我哋系成个受害者嚟嘅，正如呢啲咁嘅工程，喂，老实讲，究竟为香港带嚟几多嘅经济效益？喂，你为珠江三角，甚至乎为澳门嘅赌场， 全部同人作价衣裳啊嘛， 喂，有数 啊， 系咪？我哋真系有几多噶？我冇计过呢条数，我唔敢估，即系我唔敢往下判断。不过我哋先验都会觉得。都是找我哋笨拙的啦。 唔系，但系个客观上佢真系揾紧你笨啊嘛。喂，而家咪再爆咗条条约出嚟咯，咪就系话喂港珠澳三方如果出现呢个争拗嘅话，就绝不能用诉讼去解决啊嘛。喂，咁呢个仲唔系不平等条约系咩啊？喂，你揾咗我笨，然后我唔能够告你哋。 连消费者权益都冇啊！你谂下，而家啲消费者啊，喂，你食嗰盒呢、粟米斑腩饭，你嗰啲唔系石斑啊？你都够 Q 到你甩裤啊！喂，你而家你大桥你牵涉到成千亿，甚至乎将来系会有人命嘅损亡嘅话，喂，你竟然声都冇得声、啊，合唔合理 ？fair 唔 fair 啊？即系我觉得香港人就是一样嘢，核心价值就系话 fair 唔 fair 啊？ 唔系，所以你 公唔公平先？ 成个嘅本土嘅浪潮就系咪抗拒呢一种嘅大石石蟹咯？不过有时我哋系会 go too far 嘅，例如吓，我求其举一个例子啫。就是對那150個的名額的問題，就不要乜都上綱上線啦。即係我見到啊咩新同盟啦都係啊，譚海邦係嘛？公屋唔夠，你又喺度入呢、這個即係嗰150人數，大佬咁啊，似乎下下都係即係用呢個理由咧，就似乎係即係好似八搭咁樣。 哦，唔係，佢就係一招啫嘛，就係150啊嘛，即係所有即係呢個本土。 所有嘅社會嘅問題都係源自呢樣嘢。 150 喂，咁就好簡單啦、就是，社會政策。 呢個就好易解答嘅啫，講真就係、是、嗱，你所謂即係150嘅人嘅問題，其實就係、是、係。去年零零丁丁一年咧，就係即係超個標啦，係咪？即係過咗50,000+啦。但係你之前嗰幾年係翻30,000+，咁所謂即係你話搶公屋嘅問題，搶唔搶公屋嘅問題咧，就係嗰個係婚姻結構嘅問題啊嘛。即係首先，如果你要禁止150嘅人嚟嘅，而家你係嗰、那個150咧係上限嚟嘅啫，而你係好多年都達唔到個上限咧。其實係咧，即係已經越嚟越少人嚟落嚟香港噶啦，而只不過就係近呢幾年，即係老共打貪啦，習近平打貪啦，有啲人即係為咗要搶個身份證咧，都要落嚟啦，係咪？咁所以搞到超標啦。咁但係就係話，所謂150人，其實多數都係嗰個婚姻嗰個現象嚟嘅啫。而有啲即係超越婚姻以外嘅，就係嗰啲所謂而家特朗普都針對嘅，就係嗰個係叫做係 train immigrants。即係嗰個連鎖移民，即係你話嗰啲姨媽姑姐啊，都唔係直系啊，都可以落到嚟啊。嗰、那個問題你可以，你嗰個問題你可以針對攞出嚟咧，去討論喎、啊，係咪？但係你話150人呢、這個係好抽象嘅問題，而多數都係嗰個婚姻結構問題嘅話咧，首先如果你要解決嘅話，你係禁止香港人娶大陸人咯、啊，係咪？或者嫁俾大陸人咯、啊？咁但係你呢樣嘢你做唔到噶嘛？系咪？ 但問題而家講緊你連呢個姨媽姑姐都落到嚟嗰陣時， 嗰個就要專登去針對啦，係咪？即係究竟合唔合理先？ 咁 remo 嗰啲得唔得㗎？ 得喎、啊，又真係得喎。 如果有個案嘅話，我覺得要針對性處理喎。呢、這個係 我做咁耐，我都未聽過喎、啊。即係你話當年、即係衝到入去急症室， 即係嗰個就因為香港嘅制度就係 nationality by birth。 嗯， 咁我话我要堵截呢一个样嘢就相对容易啦，系咪？你过关嗰阵时候，大佬睇唔清楚的， 即系嗰个系属地， 系嘛？你跟住你嗰啲医院，即系尤其是啲私家医院啊，喂，大佬，你全部系卖呢啲床位出去，十几卖一个，咁咪好数，大哥，连、送埋身份证， 嗯， 系咪？我哋点样负担？喂，呢啲冇问题，但系即系如果你话真系咁 remote 嘅亲戚关系个 relative 咧？都得嘅話咧，咁又離譜喎、 啊！ 全世界都冇咁嘅移民政策嘅喎。 咁你而家你話好多人嗱、 不過我想總結一個講法啫，就唔好下下都用呢個萬能 key 啦。 係萬能 key 嚟呢個係。 喂，如果呢一條橋真係得嘅話，就冇社會問題㗎啦，係堵截咗呢樣嘢。呢、這個此其一，第二就係、你衍生更加多嘅問題，話俾你聽啦。點解咧？嗱，我冇細路，我可以咁講啦，我夠膽咁講啦，因為我哋嘅人口老化。因为我哋嘅出生率低，因为我哋系一个国际金融中心 ，that's why 我哋先要吸纳人才过嚟啊嘛。右派经济学嘅角度啊，唔系我哋即系左交嗰啲，我帮佢解释咋吓。 嗯。 喂，有啲位置我真系要 feel 噶嘛，大佬。如果唔系，你点样加强个竞争力啊？你自己又生得少，系嘛？生出嚟嗰啲又唔系最叻， 呢个系鸡蛋同鸡嘅问题。首先咧系嗱 ，to be fair 啦，系香港政府咧喺人口政策里边咧系完全不作为，完全唔鼓励生育，完全系放任嘅。呢、這个系 亦都 好难 嘅。你根本成个客观嘅因素咧，尤其是你系一个已经发展咗嘅国家，唔好话净系讲香港。其实个生育率系低 嘅。我知道， 因为点解咧？尤其是你喺一个咁发达嘅地方嘅时候咧，你嘅生活成本好高噶嘛？ 系系系。 你养个细路，你几多钱啊，大哥？ 我知道，嗱呢个难一回事，但你成日话学新加坡嘛，新加坡都会 噶啦。新加坡啊，九十年代啊，就因为睇住你香港人啊，惊呢个老共啊，八九民运，咪全部大量吸纳移民咯。你嚟得嗰啲友全部都系有钱，有个钱噶啦，全部嗰啲都系大学毕业生嚟噶啦，系嘛？ 嗰啲系精英移民啊， 咪系咯。 唔系，同埋另外一个根本问题就系你唔可以学到新加坡，因为新加坡系国家嚟咁，大佬。 Exactly。 即系你谂翻转头，新加坡正因为个国家，所以佢先有独立嘅水资源政策，自己走去玩海水化淡。你问香港，喂曾俊华讲几多年海水化淡？ 所以我某程度上咧，如果你从右派的观点啊， 嗯， 即系所谓经济发展嘅角度为即系至高无上嘅观点啊，确实你系唔应该放咁多喺家庭团聚嘅。嗱，我冇话啱啊，我分析咋， 嗯， 一定系放喺咩人呢？投资移民、专才。 投资移民都难搞，因为投资移民咧，大陆真系唔缺钱啊！即系你就算你有钱嘅人咧，其实你喺大陆有钱嘅人咧，都唔一定系精英，唔 necessary 嘅。 唔紧要啊！咁你帮手嗱，从即系经济发展嘅角度咋，咁咪托起我哋啲楼价咯。托起楼价，你唔好以为即系香港确实，即系如果你从纯粹从分析香港经济，唔系你同唔同意呢样啱定错啊个角度谂嘅时候咧，又系嘅，喂！我哋揸住咁多資產喺手嘅時候，你嘅 consumption， 你嘅 investment， 即係所謂投資，你嘅消費都舒服啲啊嘛，係嘛？托起咗我哋嘅樓市，又我哋可以買，係咪？過程裏面即係就可以借呢個機會巧取豪奪。喂，買一層樓，隨時賺百幾二百萬閒底㗎。喂，人生你做幾年你先賺到百幾二百萬啊？一個轉手就搞掂咯喎。又冇税抽喎、啊，喺香港，系咪？嗱、啊，所以我话我纯粹分析啫，唔系我立场啊。即系如果你真系呢个国际金融中心，你系靠呢一个嘅移民嘅话咧，因为你嘅出生率低，因为你嘅人口老化，你要加强嘅竞争力同埋呢个生产力嘅话咧，你一定系吸纳呢啲人嘅。全世界都系咁噶啦，你自己顶唔住啊嘛。是咪？咪、所以我都话啦，我当啲蝗虫啊，得 0.1% 系好人同埋叻仔。我哋有 10%， 你乘一乘条数，你乘一乘条数，你就知啊，你要大量吸纳嗰 0.1 过嚟啦，大佬。咁我哋就死得噶啦，咁我哋就玩完噶啦。咁我唔系同意呢个观点啊，而系即系你如果从分析呢个角度嚟讲咧。其实我哋系真系有呢个盲点嘅， 嗯， 即系本土派有呢个盲点喺度。 我觉得真正嘅盲点咧，就系你以为如果你攞翻嗰个 嗰、那個審批權就可以解決曬所有問題嘅話咧，咁呢個係大錯特錯，因為 我加多句先，道理，因為我攞完審批權之後，如果我係政府啊，精英嚟噶啦，好啊，要專才 ，fill up 我啲 post。 咁你同佢抢工咯， 加强个竞争能力啊！因为你唔系净系赚香港人钱，咪赚外国噶嘛，大佬。我梗系搵个叻仔翻嚟啦，大哥。我梗系搵十个九优生啦。你香港有几多个九优生啊？不过而家冇啦，而家铺九优啦，大佬。而家叫咩啊？五星星啊，大佬系嘛？ 唔系都唔系。 大把啦，讲英文好过你，计数好过你。中文更加寫得好嘅你， 另外 你話唔識講廣東話，佢嚟一兩年就識啊。 另外一個問題咧就係咁樣嘅，就其實咧，而家你冇審批權咧，其實就inbuilt 咗一個制度咧，就其實係已經係歧視咗大陸人嘅啦。其實已經係歧視咗大陸人嘅咯，你150萬， 點解咧？ 嗱，首先如果你係講一個香港以外嘅一啲，即係你話。中港婚姻又好，中台婚姻又好，中泰婚姻都好，本身係歧視咗大陸人，因為佢哋咧個 quota， 佢係 set 個 quota 喺度嘅。嗱，如果你係娶一個阿魯阿圖，或者係娶一個咧 非洲 非洲啊，任何一個國家係冇一個國家嘅老婆咧係要等到好似大陸咁樣等四年嘅，只係大陸先至係等四年。如果你攞 同埋佢個仔都係㗎。即係嗰陣時候阿張超雄咪講過佢自己切身嘅例子，佢嘅仔喺美國出世㗎嘛，佢一入去入境處，佢嘅仔即刻攞身份證㗎啦。如果你唔好彩呀，都唔係唔係好彩嘅，即係可能係好運呢，即係你娶個大陸女人咁啱得咁巧呢，因為而家即係你未必一定落到嚟㗎嘛，咁佢真係你嘅仔喺內地出世嘅話呢，屌你真係要排幾年嘅大哥。但係如果你喺美國出世嗰啲冇問題喎，你个老婆系美国人冇所谓，其实呢个系种族歧视嚟嘅，屌，种族歧视呢个某程度 种族歧视啊， 咁当然佢个讲法就咁，因为你嗰条队太长啊嘛，屌，即系你有排排啊嗰条队，即系内地嗰条队多啊，咁我咪要设限咯，但系因为你阿鲁阿图啊，即系嗰啲唔系好多噶嘛， 嗰啲少啊嘛，咁所以係咁樣囉，即係如果你攞返個審批權嘅話，你就首先要處理就公平性問題啦。點解我要娶個大陸人係要零舍內嘅呢？係咪係咪可以平權呢？係咪如果平權嗰一刻嘅話呢，你湧落嚟仲更加多添。 其實呢即係講到唔係都時間差唔多啦，有錢嚟又唔得，叻仔嚟又唔得，蠢嗰啲廣東話講唔正嗰啲又唔得。Sorry 嘅，即係公道啲講嘅，大家唔當自己唔係香港人咁講啦，呢個 open society 嚟噶嘛？香港係靠乜嘢成功噶？香港喺個 small open economy 嘅時候，就係、是、靠呢樣嘅咧，就係、是、靠人才啦。唔通我靠耕田啊？屌！我仲做呢個 manufacturing 啊，即係呢個製造業啊，大哥，我哋靠服務噶啦。好啦，學你話齋，攞翻個審批權翻嚟，我梗係揾最叻嘅人啦，咁咪頂撚曬你啲工，戇鳩。是咪？你想扎職都冇得扎啦，唯一就係我呢一行冇得競爭，就係做網台。因為點解呀，我哋呢度大佬要香港仔先做到嘛。 不過真正嘅矛盾唔喺呢度囉，真正嘅矛盾唔係話人邊咩人流落嚟去問題囉，就係、是、其實講真你嗰個土壤同埋嗰個制度㗎嘛，你而家你啲中港融合囉。 咪真正嘅問題係在於香港個民間力量太弱，根本就冇辦法影響到香港政府以及大陸政府嘅政策。咁所以你講緊呢啲咁樣咩中國融合又好，食硬食大白腳上工程都好，喂你即係香港人受到損失嘅時候，佢係即係只能夠忍氣吞聲。咁去到咁上下嘅時候，咪搞單旺角事件出嚟囉。 咪所以我都諗一個問題，就係、是、既然既然咁講啫，就係 inevitable。我哋都最近做咗個調查，好似馬鶴都有份噶嘛，就話咧，最近嘅新移民， 兩年前嘅啦，兩年前嘅啦，其實 唔緊要啦，即係都係近年嘅啦。最近嚟嘅新移民，六成都唔係投我哋，都好啊。其實我哋執到四成嘅，大佬咁都執四成啊，大哥。其實我哋應該要做翻少少嘢。喺從反對派嘅角度嚟講，即係如果我哋覺得呢樣嘢係 inevitable 嘅，我不能夠避免嘅啦，已經。喂，咁你唔喺佢嗰個 market 嗰度刮人啊，大哥？即係新家園計劃咁搞乜咧？喂，我哋都要諗下喎，成個反對派陣營，你唔好即係 完全放棄咗呢片森林喎、啊，大哥！你真係當佢輸曬俾佢？喂，你就好似鉛水村咁咯喎，大佬！哇！去到全部講普通話嘅大佬，你點入啊？嗰個屋村 立場咪講嗰一樣嘢咯。喂，當時爆咗鉛水出嚟之後，喂，即係泛民可以做嘅就只能夠叫大家一齊小心啲驗水。但問題人哋係一步一步淨水機送俾你啊，咁你可以點啫？ 嗯， 係咪先？即係人哋係用錢令到即係新來港人士就完完全全就即係可以忽略呢一個反對派嘅工作啊。 咁啊係，即係。立场主场啊， 立场 佢个讲法咧，其实佢都几悲天悯人。我睇完之后， 嗯， 即系确实系嘅，因为啲街坊唔系答得错晒嘅。喂，大佬，我唔理佢政见，即系撇开嗰个问题啦。喂，咁佢系我朋友嚟噶嘛？因为佢已经做到你朋友啦。 哦，你个感受好深啦，系咪？ 系咪？喂，佢系你 friend 嚟嘅，喂，点样唔着都阿龙，佢出嚟选点都撑啊！正如欧兴咁。即系佢点样辩论，差成即系有辱家门都好，喂，我哋都呼吁你投啦，因为佢系你 friend 嚟噶嘛，大佬系咁简单。喂，你攞呢个嚟做例子，你系明白噶。喂，点解人会投佢？系咪？唔系我哋就要谂个办法。我今日谂唔到个答案，亦都可能呢一世都谂唔到呢个答案。就人哋咁嘅物质诱惑嘅情况之下，我有乜办法可以 sell 到佢咧？咁样，喂，呢样嘢系即系。突破盲点嘅一个关键嚟嘅。既然呢样嘢我哋都无可避免，我哋要接受呢、這、一个即系个趋势同走势。好啦，越讲越远，我今日哋无端讲到新移民嗰啲大镬嘅啫。好啦，今晚时间差唔多啊，下个礼拜再见。 拜拜。